沈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充满活力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刚刚健完身胳膊已经很难抬起来的小雨， 我是生了病开随时都会破音的胖子欧华。 以为如果不了解人以为你说话太搞笑哎。 所以今天开心节目非常的划算，谁听到没事说话都可以破音的。 今天呢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那今天我们的健身环节的女神百分百要跟大家做的是一个很励志的环节 啊， 我们要做一个瘦人专场，因为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就会觉得我看起来很瘦啊，我就不需要健身了。 我觉得我就那种半瘦人， 对，半瘦人 健身。 我看起来很瘦啊，没关系。但是这些看起来很瘦却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不是很有可能，是一定在随着岁月的摧毁和岁月的蔓延之后，他们的身体上的肉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松弛， 是， 而且身体的一些机能，比如说新陈代谢呀，比如说一些什么脂肪肝，一些很常见的疾病就会容易找上门来， 太危险了。 哎，所以呢今天在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个老朋友，同时他也是在这个话题非常有发言权的一个人。 他曾经非常非常的弱，非常非常的瘦， 很瘦很瘦，曾经是有很瘦的男生， 无人理睬型的， 是一个练得非常厉害的健身教练。让我们有请，隆重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韩斌，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普利的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 是的，大家不要看他现在穿的非常的保守啊，我让他在里面来之前，我让他在里面套了一件背心，他也不能现场脱掉。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到精彩的一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料的男生呢就穿就穿卫衣都会显示出他这个身材的块和型非常的好。 泽华今天主要负责的作用就是安静的坐在这儿做一个很完美的半瘦人瘦子的时候。 各位好，我是花瓶泽华 花盆。 好了，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随着这个健身意识越来越增强，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运动， 是，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会喜欢，就是在咱们看来会有些奇怪但是也比较普及的运动了。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说有一个跳绳大神，一个广州42岁的跳绳达人，他能跳上百种花式，而且3个小时都不停，一直跳3个小时，他们每天都跳3个小时的绳。 42岁的朋友不算年纪比较大了，我们很快到这个岁数。 我们且不说每天跳3个小时，韩斌，你觉得跳3个小时绳健康吗？ 跳3个小时 会不会太过了？ 有点过，训练过度。 哎，那我昨天正好 主要跳绳，他伤，我感觉伤膝盖比较严重。 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某个国家的女明星，之前很胖，后来就变瘦了。问她怎么变瘦的，她就说每天跳绳1万下。 1万下？ 对，那1万下不就得将近3个小时？ 对，她的膝盖肯定不好。 这种不太适合每一个人了，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很不平衡的人，我跳绳可能超过10次一定会断掉，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很厉害的跳绳达人，他跳绳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每一天哦， 人家还是花式跳绳的， 对，换不同花式跳3个小时。我很好奇他这3个小时能消耗多少卡路里。 应该还挺多的吧，一直在蹦蹦跳跳。哎， 他得了很多的大 奖，对，很厉害。看看人家把一件事做真做精， 这个绳子大概就是10厘米， 十厘米特别短的一根绳子才能跳， 这个绝对算是高强度有氧运动了。 是的， 对，绝对算。 压到最低，然后呢，弹跳呢还要跳到最高，才可以跳过这种侧短绳的。 而且你看它的花式其实真的很难， 对， 各种把绳子甩来甩去，像舞娘一样。 我的记录呢要，个数呢要突破4万次以上， 4万次以上，4个小时。 太可怕了。 那也就是说，刚刚你说那个欧美女明星跳一万次的话，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是 OK 的 吧？ 对， 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嘛。 对。 一个小时，我好像没有办法坚持一个小时。我觉得跳绳可能十分钟就已经强度很大了。 对， 你不是跳几下就会断吗？ 对，跳几下就会断呀。 你可能跳二十秒就不行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不要看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爱健身的女生，但是我上整个学生的生涯体育课是从来没有及格过的。而且一米七八的我，在过去体育课上的时候跳那个立定跳远只能跳一米五， 真的是个笑话。 真的，而且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被我们老师找过我，他说你知道吗？你是全系跑步最慢的， 谁想到现在成为了一位健身达人。 是的，所以这就是非常励志的存在。 哎，但说到跳绳，我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就是每次跳绳都会把自己绊倒，然后摔得很惨。 他这个跳绳用力的过度。 对啊，所以这个跳绳的度其实不太好掌握。但像刚才说这个三个小时，这个是健康的正确的方式吗？ 我觉得不太健康。一个小时我都觉得不太健康，因为它是单关节训练。 嗯， 他就全靠膝关节，踝关节，他不停的磨，消耗一个小时。你想一下，每天日积月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磨损， 会对关节有损伤。 对啊，你看像咱们做平时做的 HIT， 咱们是多关节的训练，用很多关节来负荷这个强度，但是他就用一个到两个关节来负荷这个强度，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磨损程度会更严重。 那他用那个十厘米的绳子快速的跳的那种方式呢？ 什么方式都是用膝关节和踝关节。 哦，所以说建议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还是不要去做一个模仿和尝试。 对， 因为时间太长的话，对你的膝关节一定是会有损伤的。 对， 是。还有很多妈妈呢，会选择转这个胡辣圈。转胡辣圈会转很久很久。 胡辣圈， 对，胡辣圈， 胡辣汤嘞。 每个地方叫法 胡辣汤。 好了，就那个胡辣圈。 吃货的潜质。 好像有我妈妈的好朋友、好闺蜜某个阿姨，她可以每天转两三个小时。 哇， 这是对的吗？就她转的还挺漂亮的，你知道吗？ 哎，这个真的是兴趣爱好。 阿姨的肚子瘦了吗？ 看起来还好。 她是不是转完胡辣圈立刻喝一碗胡辣汤？好了，其实说到这儿呢，健身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哎， 之前几天我在韩冰的朋友圈里看他，是好像是他转发了一个62岁的健身大爷， 对， 练得很厉害。 对， 然后我就非常好奇，找到这个视频，想今天一起分享出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在现在这个年代，62岁的人练得非常厉害，其实是思想非常超前的了。 对， 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很厉害的大爷。 哇，不是康廷本尊吗？ 徐志林62岁，健身19年。 那他等于40多岁，42、43岁才开始健身。 泽华，你从现在开始练的话，到60岁你会很厉害。 到60岁才能够 不用到六十 的优势是吗？ 到30岁就很厉 害。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1998年 就开始健身了。我们在视频里放的是三个都是60岁以上的练得很好的大爷。我觉得在60岁的人里面，真的已经算是 超牛逼了。 看身材本身看不出来是60岁的。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健身的人在35岁左右身材就很难看， 对， 就变成那种啤酒肚啊。 也不用35岁，一到一毕业3、4年就开始。 我老公今年才25岁，他身材就很胖， 但是至少是有紧实的肉在。 对， 很多很松垮的确实是很像年纪大的。 像我们这种年龄稍微大一点，他一定要。 他们现在是在讲年龄大的人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把膝盖这种关节保护好， 对，一定要保护。 上了年纪这个膝盖一定要保护好， 很厉害。 哇，这肱二头、肱三头我都很羡慕， 真的很牛。 如果可以就要换一下身体。 第一次看大爷看得如此的入迷。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的， 好，视频我们暂时就看到这儿，主要就是想给大家传播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精神。 真的很牛， 你不要觉得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就会身材很走形是应该的，这不是应该的，这都是我们自己来选择。包括很多正在怀孕的女生觉得怀孕一定就是会变胖啊，会变丑，就是牺牲自己，其实不是的，这是个人一个选择。 对对对，这是一个关键的错误。 对， 因为我也怀过孕，所以呢我当时怀孕的时候一直给大家推崇的一句话就是说，怀孕不是生病，只是为了在我们的人生中怎么说，成为一个新的角色来做更好的自己。 是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传播正能量的节目。 是的，其实有些人像我这样的半瘦人，他主要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于，你看我身材其实不是那么胖，穿衣服呢也还可以， 对， 然后脱了衣服呢勉强也看得过去，所以就不会有 并不想看你脱衣服的样子， 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动力说想要每天去健身，健成刚才那些大爷那样。 对，你需要一个目标来支撑你 对 锻炼。 是 是的，那现在其实越到了冬天，健身的人可能就会 越来越少，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冬天啦就是应该养膘的季节， 对、啊、对， 我们要补充点热量，怎么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进行健身。我们办公室里面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约定，就是每年的3月1号就是开始健身的时候， 你我约定这个样子还可以唱歌 真的是很碍眼的泽华、哎、所以呢今天在女神麻上最后一条想给大家提示几个小 tips， 比如说就是在冬季健身装备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其实很简单了，作为女生来讲，我就建议大家在冬天选择健身的上装的时候不要选择太过于暴露的，比如说夏天的那种运动 bra 最好就不要穿，因为真的会很冷。 那有些健身房有暖气很热怎么办呢？ 健身房我觉得冬天应该不会刻意开很暖的风，可能也就还是自然的温度， 对，很常温。 对， 对， 所以要看各个健身房的情况、啊、 对，你在冬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健身？ 就是正常的短袖了，运动健身短袖， 因为你毕竟天气凉了之后你也没有练过几次。 你说的对了 好吧，我准备了一张图片，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穿这种比较宽松舒适的运动的上衣就可以了。 这很时尚哎。 对呀、啊、很好看，就是怎么说，女生冬天还是避免要着凉。 哎，但是请问像健身之后穿这样的长袖会不会比较碍事儿啊？ 不碍事儿。 OK，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顾虑，比如说韩冰在带我练的时候，我会比较害怕说我穿的如果很严实，他会不会看不到我的那个肌肉在收缩，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些判断，会吗？ 这个我觉得不会。 不会吧？ 对，比较穿的不要太把自己冻着。 OK， 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贴心小提示了，冬天健身虽然要美，但是也要美的保暖。 对， 可以伸出他的魔爪去掐你的发力的肌肉。 对， 有没有变紧实？ 好，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即将讨论的话题是瘦人，很瘦很瘦的人应该怎么练？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很瘦的人就是天生的，怎么吃也吃不胖。如果你一直不锻炼，没有任何可能就是你以后一定是会肉变松的。 是， 对。那今天我们请来了来自于 UPLY 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让我们欢迎韩斌。 Hello， 大家好。 那一会儿接下来的环节，韩斌即将会给我们展示他身上很厉害的肌肉，以及他在没有练过之前非常瘦弱的样子，会给我们讲一讲他之前的健身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Fresh Vide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活得漂亮但还没有成为超模的泽华 以及我们来自于阿皮健身房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 Hello， 大家好。 他活得漂亮并且成为了超模。 对呀、啊，他活得很漂亮。 要不要把衣服脱掉，现场展示一下你的超模身材？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很瘦的人应该怎么吃和练。我们会用韩斌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嗯， 非常大的正能量。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吧。 是韩冰的图片吗？ 是韩冰图片。我们先来看看他最近 几天 在朋友圈里面发的照片。 哇哦 哇哦， 为什么要拍黑白的？彩色的就出不来效果吗？ 这张都是他现在的样子，可以说是很厉害了。 对， 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去参加一些什么专业的比赛。 而且他的块型是我会喜欢的，不会觉得太夸张太过。 是的，但是 富有美感。 但我们现在如此富有美感的韩冰，过去什么样子的呢？ 哦， 这是谁？让他出去。 我不认识。 这几年前的样子？ 我没健身的时候。 这大概几年前？ 大概在两三年，两年半以前。 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对。 泽华，你还在等什么？ 我比他好看了。我如果像他那个， 我那会儿120斤。 哦，韩冰，你报一下你身高是多少？ 我身高180。 那120斤。 两年半之前的康婷是身高1.80米，体重是120斤左右。 韩冰， 韩冰。所以今天是怎么了？ 两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 是的，是的。 对。 但是你当时是不是就没有朋友？也找不到女朋友，就没有人想理你。 我有朋友，只是每天吃喝玩乐。 那个时候你瘦成那样，是怎么想要走上这条路的？ 一定是说 吧。而且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韩冰之前学的是画画。 对， 他学的画画，所以一个很文静的那种感觉的男生，本来就应该是瘦瘦的样子，是很符合你学的专业的。 对， 为什么后来会这样呢？ 对，我以前是文艺青年。什么画画、弹吉他啦，干嘛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是不是120斤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好看？ 对，感觉非常的牛逼，真的什么都会。这样。 那是什么让你变成了现在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健身教练？ 大三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工作，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就是工作就是非常的繁忙，就是有时候还会通宵，就会把自己身体搞得很垮。我就感觉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是生了一场大病吗？ 也没生病，就是感觉身体很弱，就睡不醒的样子，就是典型的亚健康。完了我就想一下，要不我去健身房锻炼。刚开始我去什么都不会练，就瞎练。后来经过很多弯路，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我也去找教练。 很好奇你这个弯路是怎么走的。 对，而且其实2年半到3年的时间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身材，还是走过弯路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你。 我跟你说，这些我达到如今这个样子，我是真的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也许跟你们现在轻描淡写的一说，哎，也就是付出了一些辛苦，但是想练成这样的话，不是那么简单。 对，我很了解这个过程，其实是起步很难。 对， 起步很难。等你真正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来越轻车熟路。所以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在最早的时候你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之类的？ 对，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健身的前3个月，大家都会有犹豫，我是不是要坚持健身？是什么动力能支持你一直在走下去？刚开始我就有想过，我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健身？因为我练了2个月的时候没有一点变化，真的是跟没练过一样。 这2个月 都 没有变化。我就那会儿会想，我是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没有变化？真 的 没有变化？ 为什么？ 因为我刚开始没人教我，我就瞎练，就是看视频。或者就健身房比较练的好的同学跟他们学习，但是我还是没有效果，因为我那会儿完全就是小白，什么都不会练。 这2个月你的频次是多少？每天 就是隔一天也练，平时练的训练对已经很大，但是还是没有效果，就跟现在很多刚去健身房锻炼的人一样，去了哎我练几下没有效果，他们就放弃了。但是我那会儿犹豫了一下，我是不是可以再坚持一个月？如果再有一个月我还没有变化，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弃这个？ 这个时候就到了一个关键点了。 对， 因为很多人在2个月发现没有效果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放弃了。 对， 是的。 完了，我又咬牙坚持了一个月，但是就在这个月，我长了5斤。 你说肥肉长了5斤吗？ 肌肉 不可能， 没有一点肥肉。我那会儿很瘦，体脂是很低的。 那是出现在哪里？ 5斤，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不会训练，不知道训练强度达到什么程度才适合我。后来我还是因为有健身房有别的小伙伴，他们会或多或少会告诉我一些最简单的知识。完了，我把这个最简单的知识，哎，学会。完了，我练，果然有很大的效果，5斤1个月。 5斤，大家可能有些健身小白不太了解5斤肌肉的概念是什么，我来给你们大概普及一下。如果我现在是1.78米的身高，我现在体重是53公斤，如果我想找5斤肌肉，大概可能需要2-3年吧。需要吗？ 女生的话什么也得一年， 就是至少1年以上。 真的很难。 有点夸张，但是就是很难。 对 对，但其实男生长肌肉是比较明显。 对，男生长肌肉会很快。 你当时是看到了肱二肱三就很明显， 就是胳膊变粗了。我那会儿明显的感觉我的肩膀还有我的胳膊变粗了。 你最早期对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我刚开始我没有想过能练到如今这个程度，我就是想我能不能把身体练得更好。 哎，我当时虽然没有前两个月没有什么肌肉变化，但是我那会儿体力会很好，就是感觉精神饱满，状态突然就非常好了，不像之前每天就跟没睡醒那样子。对对对对，很明显，完了还是有些效果的。 练了几个月之后，你就对这个事情感觉离不开了， 就从第三个月开始，我不断在长，我身体的肌肉不断在长。完了后来我觉得我还可以学习更多东西，完了我去找了一个很非常专业的教练，带了我将近快三个月到四个月，完了我学了很多东西，完了之后我就是自己练，我进步不断不断的不断进步，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故事的。 对， 对， 我跟你说，其实那我能走上这条路上其实有很多的机缘巧合吧，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健身千万不要练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变化就不练，就跟我之前和我的会员举过例子，乌鸦喝水大家都听过吧，也许它是在积累，总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爆发，才会有变化，这个非常的形象， 难为水呀， 真的非常形象。 这么 说 来， 说要哭下来了。 这么说来，我感觉泽华其实健身也有半年的时间 了。对，你现在快到瓶颈了，我跟你说，你要再坚持的话，就要突破了。 我也是有一点点的进步了啦。 对， 他这半年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是没有练的。 被你说的那么惨，一会儿我也脱掉。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韩冰说的已经是非常激动，我相信只要是有过健身经历或者是初有成效的人都会和他就是感同身受吧。 对， 也许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看到韩冰是觉得他穿得很保守，那么我们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也许会给大家送一点小福利，不要走开，在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们一会儿见喽。 相信声音的力量， 他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陈小雨闪亮登场， 进入到了16:32，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回来了，我是小雨。 各位好，我是泽华。 嗯， 刚才广告间隙呢，也是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 是的， 很多朋友都是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积极踊跃的互动。 嗯， 那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互动话题是，很瘦的人应该怎么样吃和练？那我们同样邀请到了非常有话语权来聊这个话题的，来自于阿普里健身工作室的私人健身教练韩冰，一起欢迎韩冰。 Hello, 哎，韩冰其实来我们节目很多次了，那今天也是把他过去很瘦的照片放出来。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聊了聊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我们再让下半时段的朋友们再看一眼那张照片吧。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很有默契。 究竟是怎么样从那么瘦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肌肉猛 男？对，我们给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韩冰在过去非常瘦的照片， 真的很不想理他， 以及现在的照片，我现在来放咯。 哇哦， 哇哦，差别很大。那这样的话，刚刚我们也说过，韩冰的身高是1.80米，他从 120斤， 120斤这样的变化到现在是多少公斤？160斤，用了大概2.5到3年的时间。 对， 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大很大突破的变化，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对，真的已经挺难的了，说实话。 不，很多朋友会在这2-3年的时间长40斤的肥肉。 有，也会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我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传递无限无限的正能量，要告诉大家说，只要你坚持下来了，没有什么不可能。就像韩冰在上半时段说，坚持2个月健身，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效果。 对 对， 但是 想要放弃。 当他坚持到第3个月之后，就会发现肌肉蹭蹭蹭蹭蹭蹭在长， 对， 直接长了5斤的。 所以说我总结了一下，所以咱们努力的这不是白费的，他总会有一天爆发。 是的， 真的， 努力不是白费的。所以王泽华同学， 嗯， 你得加把劲了啊。 因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的话，之前是每周大概，如果正常情况之下保持3次，如果每一次你健身的话都是一个正确的姿势和一个正确的训练方法的话，其实是1个月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对对对，训练质量非常重要。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骄傲自满，然后开始 膨胀 的吃， 就开始吃，反而就哎生病不练。 一周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韩冰，你现在已经是体脂是多少？ 我现在体脂大概在15左右吧，14到15。 大家如果稍微了解眼人，可能会知道，就是男生和女生体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 男生15%的体脂已经是很低了。 对对对对，算低的， 算很低了。 对， 女生15%的体脂， 那非常低， 基本上那、就是、 见不着 这个人了，已经。 对， 就是很夸张。我的体脂很低，但是我大概是在18左右。 对， 嗯， 已经非常牛逼了。非常牛， 这是很厉害啦。所以呢这也想问问韩冰，你下一步还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目标？ 我下一步目标肯定体重肯定还要增加，体重增加到我现在80公斤，我的目标是83公斤。 嗯， 体脂要更低。 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你的80公斤和83公斤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啊，你还要长3公斤的脂肪啊。 再长3公斤的话，也许我的身材维度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肌肉的状态和形状会非常好看， 可是这样 很有质感。 可这样根本看不到你现在身上的肌肉是什么样的。 哎， 要不要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可以，我幸亏还穿那个训练服。 你不穿我们也不敢播。 对，我们现在就要邀请韩冰来展示一下，他里面穿了一个那种运动的背心儿、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胳膊上的一些肌肉，再来对比一下他之前那张很弱的图片，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厉害的进步。那韩冰，这样，要不然请你移步到表演区去好不好？ 来一段走秀。在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边走边脱。 你以为大家都是你吗？那么碍眼。 然后在镜头前，大家就直接看到、 他真的在配合耶。 很棒。 哇。大家也可以通过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这一期非常励志和健康的女神百分百。我们在这儿要给大家推崇的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并不是逼迫大家去健身，而是说你如果一直坚持运动的这个理念的话，你的整个生活状态呀和你的精神状态其实真的是会变得不一样的。 是的，此时此刻呢，韩冰已经在表演区 stand by 好了，来接下来做健身教练标准那种会展示自己身材的一些动作吧。 哇， 是这个样子的， 好萌， 人家不是那种呜， 是在给自己点赞吗？ 对啊。那你看他那个胳膊的线条，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胸肌，我觉得应该腹部也是非常棒的，只是衣服受限哈。 后背可不可以方便展示吗？后背，哇， 这个时候就应该把他那个弱鸡的照片再放出来。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韩冰在两年半到三年之前的照片的对比。 天哪，简直就是两个人。 以及现在的样子。 你知道很多男生会觉得自己很瘦是吃不胖和练不起来的。 对， 韩冰就告诉大家真的可以。 活生生的例子跟大家说。好，韩冰你展示的非常好，你现在可以很优雅的走回来了。 然后继续讲述一下你的故事，以及是什么时候掌握到这个方法的，这还挺重要的。 这个找一个非常好的训练伙伴，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就比如说可能有的人也是自己瞎练了两到三年，但是并可能练成你这样算是很难很难。 对， 能不能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就比如说在健身，男生健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具体的需要注意什么就可以练得很好？ 我给大家，给所有想健身想要练得更好的男性朋友说点东西。主要是想要好好锻炼，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伙伴。 嗯， 这个因为大家都去健身房，因为所有积极锻炼的人，他们的性格都是非常外向、非常开朗的，很容易交到很好的朋友。 嗯， 如果你能运气好，碰到一个和你志同道合的好基友，你们俩在一起练的话，会非常有效果。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一些朋友在健身结束之后就会说，哎，咱们这么累了，一块儿去吃点烤串呀，一块儿去那个吃个火锅呀？ 不会不会， 这样的朋友可能就会拖后腿。 对， 这 样的朋友就会越练越胖。像我的像我之前的好基友，我们只会说，兄弟再加片，我们就会互相攀比，看谁推得重。对，我推20公斤不行，他就要推30公斤，他30公斤我也不行，我就要40公斤，这样攀比就会有一个更好积极向上的一个作用。 对，健身当中的这种攀比心理其实是很好， 非常好， 能够一直鼓励你。就像大家不要看像泽华这样的半瘦人，瘦子的瘦，他在健身的过程都会攀比哦。 对的， 他都会比，哎，那个谁谁谁他刚才推了多少片，我怎么才能推这么点儿？ 是的， 谁都有攀比心。 嗯， 而且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之前也是自己一个人练嘛，一个练就很容易没有动力， 对， 即受到天气的原因和心理的影响就不想去。然后后来也是在我们的健身训练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个小伙伴， 对， 如果大家一起去的话，大家有效有效的很快乐的健身， 有一个团队感。就是健身这个事情，我在节目里一次一次一次也说了很多遍，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 是， 其实当你真正爱上的时候，你在去做这个事儿的路上都会觉得很开心。 对对 对， 对， 人生一片光明。 对， 这是第一点，找一个很 好 的 小伙伴。小伙伴，完了第二点呢，就是需要一个找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士来带你进门入门。 嗯， 比方说一个很优秀的教练，或者有一个很优秀的训练伙伴， 嗯， 就是你的前辈， 嗯， 都可以能指导你进步的一个人，这个非常重要。 嗯哼， 但是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请教练， 对， 然后跟教练上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回去自己练， 这个完全也可以。 有些人呢就会跟教练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比较依赖这教练， 对， 一旦离开教练他就不会练了， 所以这个需要 不仅教练当时要教你很多知识，更要你自己主动学习一些东西， 嗯，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这儿想提问啊，对于韩斌本身就是健身教练这个身份， 嗯， 你的内心是希望你会一直有新的学员，而老学员练得很好之后可以脱离你自己有一片天地， 嗯， 还是说希望他们可以一直一直跟你，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如果我觉得如果我的会员能一直和我练的话，我肯定是非常开心了。就当然因为随着锻炼完了还有他一点的进步，我就非常有成就感。我带他越时间越长他练得越好，我就很有成就感。但是如果他要是觉得有一天练得他自己可以自己练了，我也非常开心。他这样的话， 对于会员而言的话，请一个私教课其实挺贵的。 对， 一直这样坚持下来的话，这个开销其实是一 定很大。对，所以看要看自己经济能力了。 嗯， 这个要一定要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了。这个对。 所以就是说， 线下 上课，对， 这两点应该是绑定到一起的。 对， 你先找一个好的健身教练带你认识一些方法， 对， 之后呢，认识一个健身不错的一个小伙伴， 对， 他的理念和方法是对的， 对， 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了。 对对对对对， 是的， 嗯， 就是入门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找一个教练， 是 找个专业比较强。 有一句俗话说嘛，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哎， 咱们得先把这个方法给找对了，才能练得很好。 对， 嗯哼。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找对这个方法的？因为这 两年的过程吗？我就是在三个月之后。我也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 然后每天都跟着他一起练吗？ 对，我跟他学习很多知识。 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当时你的那种身体的情况什么样，然后教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你长得很快的？ 当时我就是非常瘦， 嗯， 干瘦那样的。他就让我回去多练多吃， 嗯， 他尤其对我这个吃非常的重视。 嗯， 我一开始不懂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因为我本来瘦的时候我就吃很多东西了，我自以为吃了很多东西，但他觉得这点根本就不够。 这个多的变化是在于哪里？你曾经是吃是怎么样吃法？ 我曾经和大家都一样吃三顿饭，早饭中午饭晚上， 嗯， 三顿饭，但是他就让我吃好多， 然后加餐 一天吃五顿，对， 嗯， 但我那会儿刚开始我就有点适应不了，总是感觉很撑，自己不舒服， 嗯， 但是大概过了十多天。半个月，哎，我慢慢就适应了这样的感觉。 这个过程当中长的肉就直接变成的是肌肉。 对，因为我当时的训练强度真的很大，因为教练督促我， 嗯， 我根本就不可能偷懒。 嗯哼， 训练强度大，饮食非常的控制的严格，因为我睡觉质量也很好， 嗯， 就是三方面都齐全了，饮食、训练、休息，我全占了，所以那段时间是我长得最快的时间。 那就是说，想要有一个质的飞跃的话，其实这三点都是很重要的。 对。这三点是最重要的，没有更重要。 千万不要小看吃这件事儿。 对， 吃其实一直都说嘛，三分练七分吃，吃真的很重要。但是，韩斌，我还想问你一点，就是， 嗯， 吃这个事儿，比如说你吃的很多，是不是只能针对像你这种需要长肌肉的人？ 对， 如果是在减脂期的人，在吃方面确实还要非常注意。 对， 对， 这个一定要听教练。 嗯，但是今天我们是瘦子专场嘛，所以就是说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很瘦的人， 嗯， 你不想让自己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新陈代谢开始变低，比如说像我跟泽华，我们都是那种不服老的人。 嗯，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不，我们还非常年轻，我今年18岁。 再见。可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状态都是保持非常年轻很阳光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运动的话，其实不但会让你能每一顿都吃得很饱，而且即使你稍微多吃一点也并不会长胖，因为你的整体的新陈代谢都会提高。 对， 就像我现在就是今天我跟韩斌还在聊，我说我这两天每顿饭都吃的比我以前要多， 对， 而且我睡前可能还会再吃一些东西，但可能会是很健康的，比如说几个蛋清呀， 对对对， 之类的，或者 是 牛 奶 啦什么的， 是吗？ 对，所以这样的话并不会让我每天都觉得很饿， 嗯， 我每顿饭都吃的非常饱，而且也活得很开心。 对， 而且其实健身的话，各位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会发现健身一段时间会让你的皮肤变好， 嗯， 因为健身的过程当中会让你大量的出汗， 是 会让你的皮肤也产生新的新陈代谢。 对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健身真的就是一个心理上意识的一个改变。 是， 我们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这个环节也看到了韩斌一个真的是可以是巨大的变化吧， 是巨大的一个变化。 泽华，你想不想练成这样？ 我 觉得韩斌这样是很好看的，就他不是那种可怕的那种身材， 而且那个真的是，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摸到的话，弹性很好，它的触感很好。 真的吗？ 它的肌肉，对，因为有些肌肉是很硬的，摸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很硬邦邦的感觉， 嗯， 它的是 Q 弹的，一戳哎就弹回来了。 而且重点是你如果身上长了很多肌肉的话，到了年纪比较大了之后，一些疾病也不会长，你的身体会保持在一个很年轻的状态， 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好。 是，但是不光是健身啊，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做每件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你想要做好一个事情，就真的每天都要坚持。 对对，坚持就有两个字，坚持。 嗯嗯，那今天我们把麦 party 做这个瘦人到底应该怎么吃和练，也是为了给大家怎么说提供一个正能量吧，就是让瘦的人千万不要怠慢了，觉得说自己真的很瘦以后不会长胖，这是不会的，你随着年纪的增大肉还是会变松，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状态，让自己也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是， 嗯，那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就是这样，来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话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很多人在健身房里面，如果自己练得非常好，拿很重的铁片，心里会默默地瞧不起那些拿的重量很轻的人。 嗯， 但有时候我也是，比如韩冰带我在练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提出，我说你为什么带我用这么小的重量，我觉得很轻，我可以拿得很重啊。然后呢，他就跟我提出了一个理念，他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嗯， 在其实小重量训练是可以非常好的锻炼到某一块肌肉的，所以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请韩冰讲一讲。 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我之前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练得特别好的一个人， 嗯， 就是类似于斯瓦辛格那样的身材的人，可想而知他有多壮了。 参加健身比赛那型的。 最让我奇怪的是，他拿了一个 2.5 的哑铃，在那做二头弯举。 2.5 公斤是健身小白就可以举起来 的 重量。 那个， 对， 小粉色的小哑铃。 嗯， 我就刚才我就当时 不知道二头弯举是什么样的动作，你展示一下。 就这个，这个就叫二头弯举，锻炼这个肱二头肌。当时我就很纳闷，我都可以做20公斤的二头弯举，为什么他拿2.5的？我觉得很奇怪，我当时就不懂。 嗯， 后来因为当时我的知识比较浅薄， 嗯哼， 后来我经过我很多的学习，我才知道只有真正锻炼的人是不是很计较这个重量的，他学会发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懂，他如果那么厉害的话，他如果用20公斤也是发力很正确的话，那岂不是会更厉害吗？为什么要用 2.5 呢？ 他这个东西吧，他是有时候需要一些大的重量来刺激你的肌肉，但有的时候塑形的话，想让肌肉线条更好看的话，是需要很多小重量来练习的。 嗯哼， 因为小重量的话，他就会有用一块肌肉，不会有很多肌肉来参与，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一块肌肉单独练好。 嗯哼， 不像我拿得很重，它有很多肌肉都会参与，他们会同样变大，所以永远看不出来你的肌肉线条。 哦，明白了，就是当你已经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需要分一小块一小块肌肉的。 对对对对，为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带你练的时候，我带你练背，你手臂不许借力， 嗯， 是吧？ 对， 就这样一个道理。 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就在健身房为了体现出自己可以推举很重的重量， 对， 我就会快速的做动作。 这个，对， 虚荣心导致， 对， 真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在健身房练的时候，也是有教练带我，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 get 不到一个点，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这样拉的动作， 嗯， 然后是要背挺直，其实他练的是后背， 对， 是你的后背要进行收缩，然后练的是背部肌肉。但是我回家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我的背从来没有疼，而我的胳膊一直非常疼，所以我的胳膊导致胳膊上的肌肉长得很好，就是说明明明是一个练背的动作，而我却借力太多，最后导致于其他的肌肉在长，并没有练到位。 对对对， 千万要记住，不要为了盲目的追求那个重量。 对对对对对， 嗯， 这就是一些专业性的东西。 是这样的，所以说健身真的是一个很深的一门学问。 对对对，越练的时间越长，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深奥。 嗯，所以最近在健身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很开心的成就感，就是我练哪一块肌肉，最后第二天我疼的就是哪一块，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对，这才是对的。 嗯，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找对方法，成为更加闪亮的自己。 最重要的是找对一个乐趣，找到一个兴趣点所在，这样你每一天 找一个好的目标，对，适合自己的目标。 是的，非常的感谢韩冰， 嗯， 以后韩冰也会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但是最近他太忙了，因为他很红，大家如果想看他的话，也可以到阿普利健身工作室去亲自来看一看这个肌肉男是什么样子的。 嗯 嗯，好，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就是这样，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 拜 拜 拜。